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499点，跌20点，总成交金额576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91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71点，跌114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9蚊，升咗8毫；建设银行6.25元，升咗3仙；美团点评90.45元，系升咗2.45元；雅生活服务21.4元，跌咗1.6元；盈富基金27.4元，跌咗5仙；中国平安94.4元，跌咗2毫；友邦保险73.8元，冇起跌；德士佳新上市嘅系报11.44元。宝龙地产5.3元落跌咗5.5元，华夏沪深300系44.5元跌咗2毫。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5，英镑9.936，瑞士法郎7.862，澳元5.316，加元5.933，新西兰元4.942，欧元8.6585。每百日元兑港元7.238，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0.199。日经平均指数报12207点，升408点。港金现价报13960蚊，升1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489.87美元，卖出1490.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封路措施啦。红磡漆咸道北由于有电灯紧急维修，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芜湖街咧，慢线仍然封闭嘅。经过朋友，请你留意啦。漆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芜湖街咧，慢线仍然封闭。咁至于港铁方面啦，机场快线服务咁由夜晚10点开始，机场快线只系会提供来往香港站至到机场站嘅列车服务。香港站嘅市区预办登机服务嘅截止时间系维持喺飞机起飞之前90分钟。九龙站嘅市区预办登机服务咧将会喺夜晚9点暂停。咁乘搭机场快线嘅朋友，请你留意。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多龙尾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其他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观塘道方向油塘近月裕民坊一段都是挤塞，龙尾去到牛头角定富街，而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月丽业街一段都是慢车，龙尾去到观塘码头。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一套警察制服就代表一个抱负，一个承诺，要维护法纪，维持治安，保障市民的生命财产，使香港继续成为世界上最安全、最稳定的城市之一。呢度是我们的家，警察和市民携手灭罪，守护香港。举报罪案，请打警察热线2527-7177。 到星期二开始两个钟嘅 show 动音乐啦，有 Eric 啦， 有严琼喺度啊， 系啦，咁啊，今日继续有我哋呢一个系 冇咗你唔得， 系啦，今日呢一个人咧好紧要，即系冇咗佢咧就真系出事啊， 系啊，因为你睇医生嘅时候会睇到佢噶， 系， 咁但系你去夜场嘅时候咧，即系听歌嘅时候都会需要到佢噶， 系， 但系佢哋两个系同一个人嚟噶， 系啦，咁啊转头咧，我哋有一个系 Doctor DJ， 系，佢又系一个医生啦， 系， 亦都系一个 DJ 嚟嘅。所以今日咧揀一首歌嚟介紹佢出場咧，就係因為好多 DJ 要做一樣嘢，就係幫一啲 artist 去做 remix 嘅。所以揾翻 Edgar 呢一首小問題啊，呢個叫做 retro remix。轉頭會有我哋今日嘅嘉賓 Jamie Doctor DJ。 成日讲这个世界没话没了边个不得，其实在音乐的世界里面没了他们真是不得。 如果没有你，日子怎么过？ 骚动音乐，没了你不得。 我开头以为呢一个 line up 咧系一台嘅精灵一点啊，因为我哋有个医生上嚟啦咁样样。平时我哋访问嘅歌手比较多啲，音乐人比较多啲。今日呢位都系一个音乐人嚟嘅，系啦。咁但系佢系一个医生之余咧，佢亦都系一个 DJ 嚟噶，系真系讲紧唔系电台节目嘅 DJ， 而系一个捽碟嘅一个 DJ 嚟噶。Hello， 你好啊 ，Jamie。 Hello， 你好， 你好。我知道啲人系咪称呼你做系 Doctor DJ 啊，定系 DJ Doctor 啊，定系 Disco Doctor 啊咁样嗰啲噶？ 通常我自己自称为 Disco Doctor 啦， 系 呢个比较得意嘅名字啦。 喂，咁我想问一下咧，你嗱，因为嗱，医生系我哋今日唔系探讨你医生方面嘅工作啦，咁样。但我想知道，喂，你系几时开始即系接触呢个叫做系打碟嘅呢个行业嘅咧？ 我其实最初系好耐噶啦， 系。 其实即系我始终我年纪都有咁上下啦，咁我接触呢啲嘢都系80年代开始已经有出下去 Canton Disco 嗰个年代噶啦。 哦、Canton 陈百强嗰啲嚟噶咯， 好耐噶啦，喺广东度。 系 咁啊，但系嗰阵时好细个啫，咁啊冇谂过会做呢啲嘢嘅。 系 咁后期就 嗰阵时有冇谂过自己会做医生啊？ 都冇喎，真係冇喎，真係係啊！嗰時真係十幾歲，即係即係諗住會考可唔可以合格嘅啫喎。咁整整下咧，就九十年代之後就開始興起呢啲咁嘅 DJ 文化，咁、就買啲架撐喺屋企自己玩咁樣咯。玩下玩下就去到諗2000年到2001年啦， yeah. 有朋友開咗間酒吧，咁我話我哋要搵人播歌喎，咁佢哋連 DJ 係乜嘢都唔知㗎，即係連架生都冇，咁我哋咁我就搬晒自己啲嘢去，咁就咁我始終貪玩啦，咁就開始咗叫做即係正式出嚟打碟嘅生活啦。 哦，咁但我想問 Jamie 呢一個嘅名號啊，係由幾時開始用嘅呢？ 就係嗰陣時，嗰陣時即係先會改返個名㗎，咁、 啊、 忽然間就靈機一觸咁樣閃一閃就 Jamie 啦咁樣嚇。 哦、OK， 就沿用到而家啦。 系啊，系啊，系 咁、 啊、 样。哇、啊，就犀利喎！你嗰阵时系自学啊，但系因为嗰阵时嗱，而家我哋要自学就容易啲啦。即系譬如你上 YouTube 咁、啊、有好多教学片啦。咁、啊、你嗰阵时你自学你系咁外蒲多啲，然之后咪观摩下咯，定系点样学嘅咧？你系 嗰阵时我有个朋友，佢就真系专业，即系喺啲夜场度打碟嘅，咁、就。我哋買咗啲嘢，咁咪一齊喺屋企玩，咁咪睇下睇下學下咁樣咯，咁跟住就自己買咗啲錄音嘅器材，跟住自己喺度錄咯。咁又最初就係你通常一隻碟就要 mix 另外一隻碟，咁要播另外一隻。咁最初嗰陣時，第一隻碟唱完曬，第二隻碟都未播到嘅。咁慢慢慢慢整咗好耐好耐，咁終於就夾硬嚟咁樣，夾硬要錄咗佢啦，咁就慢慢慢慢學識呢樣嘢嘅，即係自學噶、okay. 其實都係屬於自學嘅， 係。咁所以嗰陣時你錄嚟係會好似當係一個 mixtape 咁樣樣， 係啊係啊係啊， 咁樣去到做， 係啊， 係。咁所以嗰陣時你係咩？你係聽英文歌多啲啊，定係有陣時都會試下加啲廣東歌咯？因為以前我知 disco 有啲係真係會播廣東歌咁樣噶嘛。 嗱，反而嗰陣時咧，我就以英文歌為主嘅。點解呢？因為嗰陣時買咗嗰啲十二寸黑膠咧，就好容易啲 mix 嘅。但係你嗰陣時如果揾翻啲八十年代嗰啲中文歌，就算係快歌咧，佢都係冇咁容易 mix 嘅。 哦，係因為、 因為你一隻十二寸大碟成即咁大隻，裏面得一隻歌嘅啫。 係 咁嗰啲坑紋好疏噶嘛。咁變咗你好容易可以捽嘅。但係咧，如果係一隻大碟裏面有成一邊都有成五六隻歌嘅，佢嗰啲坑紋好頻密、好密嘅擠得，咁你咧可能你捽兩捽咧，個執嗰坑紋會跳咗去第二個位，就好難對必嘅。咁、 okay. 所以嗰陣時少啲啊，但係而家今時今日唔同，今時今日咧，你用電腦又得，你用手指又得，咁啲嘢都從你全部整好曬㗎啦。咁就、所以反而而家會多，即係諗下扮翻啲中文歌嚟。 哦、OK， 咁所以你到而家係咪都係打緊係黑膠碟㗎？因為而家真係有好多你見去你嗰啲 clubbing 啊嗰啲場咧，或者 DJ 好多時真係一部 laptop。 系啊系啊， 就已经可以做到晒好多嘢。 冇错，系 咁、样。 呢个要慢慢讲。 系， 即系我开始接触嗰阵时，你冇得拣啊，得黑胶啊，冇啊，对唔住，系你唔使旨意啊。咁到我头先讲出嚟，我朋友酒吧嗰阵时咧、已经开始有 MP3 呢样嘢噶啦。 OK， 咁嗰阵时咧就走去即系 download 啲 MP3， 咁 MP3 你要烧落 CD， 烧落 CD 打 CD 嘅嗰阵时，我啲技术唔系好得嘅嗰阵时吓，咁所以我最初其实都唔系打黑胶嘅，咁整整下咧就坚持睇住嗰个 technology， 即系嗰个科技，哇日日都爆得好犀利，咁但系反而咧又见到太过容易啊，即系好似你对住个 laptop， 人哋都唔系觉得你喺度打紧碟嘅，咁我开始谂下，不如。试下玩翻黑胶啦，咁但系啲黑胶又污糟邋遢又发毛，真系唔想掂佢哋嘅。但好在有好多朋友鼓励啊，同埋又帮手努力咁样，即系搵翻啲碟出嚟清洗啊，或者听翻啲好歌，跟住我就开始打翻黑胶啦。 系 咁、我而家譬如我打 set， 我都未必会全打黑胶嘅，可能一半一半啊。 啊， 有打手指加黑胶咁样。 系。 其实我太完美，你已经。 問咧，捽黑膠咧係咪多啲唔同嘅 technique 可以 show off 㗎？即係嗰啲咩 scratching 啊，諸如此類咁樣，係咪多啲呢啲咁嘅嘢可以玩到㗎？ 好老实讲啊，今时今日嗰个电脑发展或者系嗰啲电子器材咧，你基本上可以喺一个嗰啲 CD 嗰啲盘度做晒所有嘅嘢，但系个分别就系咧。就係、是、個分別就係你見到一隻黑膠碟喺度喐緊，同埋一個膠盤喺度捽緊，就係、是、嗰、那個你個望落去個觀感嘅問題。係你望落去覺得嗰個人玩打緊個 CD， 你係覺得係撳掣嘅，覺得係即係就算佢幾真，你都係覺得爭少少。如果你打黑膠，你就望落去個觀感係好唔同嘅、 啊。 你話技術上其實真係好。好少分別，但係咧個感覺，成個感覺係好唔同嘅。 同埋因為你有得換碟嘅話咧，即係好似有多樣嘢可以。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都好玩好多嘅。咁真係好玩好多，好過你喺嗰個電腦嗰、那個掣嗰度擰下擰下咁樣，或者打 keyboard 咁，我覺得唔係好玩咯。 係。 我因為我見到你講得咁興奮，我想問 Jamie， 你係咪一路都有抌錢落去去 upgrade 啲設備啊，或者買翻啲新嘅玩具翻嚟？ 呢個係。冇办法噶啦，呢、這个一定要噶啦，呢中咗毒噶啦，已经系不停俾人毒噶啦，系啊，我啲 friend 成日 Facebook post 话呢、這个 mixer， 即系讲紧我自己现时嗰、那个，诶呢、這个 mixer 有六分啦，我早排又见到一个新嘅有九分啦，跟住另外嗰个顶级嘅就十二分啦，跟住我就喺个留言度话你我乜都睇唔到，你唔好毒我啊，但系唔够两个月之后我就真系又买咗部唔知。好贵嘅嘢啦，真系 啲分数同啲价钱真系成正比 嘅。绝对系嘅，真系绝对系嘅，真系冇办法啦，真系一分钱一分货。 咁冇办法啦，呢个真系你兴趣 系 咪先？喂，咁有冇啲系 young following 噶咁咧？即系可能有啲后生仔，咦，有个哥哥喺嗰度打碟、啊，有趣咁、啊。 都有噶，都有噶，都有好多后生仔，都有好多后生仔系因为呢一样嘢而认识咗，佢哋又会好即系好热诚咯，对音乐，所以都好开心嘅。 哦，咁音乐上会唔会都有啲交流咧？即系譬如。可能佢又会问翻你一啲，诶、哎，你中意听嘅歌，咁你又可能问翻佢哋，喂，依期又有啲咩你又中意，互相推介一下咁样。 绝对有啊，系啊，因为而家要出嚟，譬如话出嚟有 party 要打咧，你唔可以成日打晒啲旧嘢噶嘛，你苹果阿伯咁唔得噶嘛。 retro party 咯， 你唔系讲明，唔系开宗明义，你唔可以炒由头到尾都系咁啊，打打下你都会觉得自己，咦，好似点解同人哋嗰啲争啲嘅咧吓？即系就算我兴我哋我嗰个年代兴九十年代嗰啲。電子嘅 bit 咧，同埋今時今日嘅電子 bit 咧，都係唔同嘅。我以為係一樣嘅，我以為可以無緣天過海打翻嗰啲就可以，以為覺得好勁，原來係爭啲嘅。咁所以都冇辦法，都要即係都要死死地氣問下啲 friend， 喂，而家興啲乜嘢啊？咁學下嘢啦，都好嘅，係一件好開心嘅交流嚟嘅。咁佢哋又會聽翻啲 classic 嘢啊，咁嚇成個過程都係好開心嘅。 OK， 哇，咁所以你話嗰啲 bit 唔同係因為嗰個質地已經唔同咗啊，定係點樣唔同法？ 因為咧。其实最主要系个制作啊，因为其实佢哋而家啲电脑啊，各样嘅科技其实仲系靓，靓咗好多啲声。咁所以我自己以为以前嗰啲歌都系嗰啲琴噶啦，都系嗰啲 beat 噶啦，个节奏一样嘅。但系咧，当你喺一间 club 嗰个环境放大咗啲声嚟打咧，嗰个嘭嘭嘭嗰个分别系好大嘅。可能我嗰个系吱吱吱，跟住我嗰个廿岁个 friend 打出嚟又嘭嘭嘭咁，我就真系好似变咗争啲咁啦。咁所以就都要即系接触下啲而家即系兴嘅嘢啦。 系咯。不过你讲呢个 point 都系嘅，即系就算有阵时派台歌咧，即系而家新嘅派台歌啦，咁可能唔同地方。做嘅快歌咧，你一用 headphone 一听啊，你就知道哇，可能有啲欧洲人做嘅 beat 咧，系哇点解咁肥、咁实正、咁大粒嘅咧？咁调翻转，可能某啲地方嘅 producer 唔同嘅美学咧，佢做啲声就会听落，咦，唔同质地嘅。 系啦，你哋做呢行就更加清楚啦。 系啊，其中一个例子，譬如邓小巧有首新歌咁样，就系你听个 beat 哇咁唔同，一般可能香港 producer 会做嘅嘢 系 咁样。所以你讲嘅就系你要即系喺呢啲地方度揾一啲。 系啊，系啊，系啊，喺啲技术上要谂一谂啦。 精很肚饿，总有一位贩卖亲戚送酒波。当脑袋上浩瀚，总有一位慧能滔滔如珠波。为这光不应求，渴望吸睛却被吸干，还寂寞。想要跟我直堕，总有一位咬住正。血液的淡，谁受愈及何用自责？任意随便拣，你可自滥可饱览？原来。 喂，一路以嚟有冇曾經有試過可能叫要執生位啊咁樣嗰啲？因為你始終係現場嘅音樂嚟噶嘛，呢、這個都係。 經常都有，我諗。你哋做電台嘅 都會㗎，我哋有時都會執生啊，大佬啊！ 我哋啲執生位通常就係甩 bit 啊、炒咗啊、點樣救翻啊，即係呢啲位咯，係啊，或者跳針嗰啲咯，係啊， 跳針 係啊， 係即係佢啲針斷咗定係咩？你嘅意思 唔係跳針，即係話咧，只條坑嗰度咧無端端有粒塵， 係 咁你嘅歌咧就過唔到條坑， 係 就會不停咁重複 loop 住嗰句咯，但係 loop 得好難聽嗰種。 哦，即係唔係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號愛人嗰啲 friend。 可能十六号爱十六十六爱号咁样，即系变咗就系啊，有啲问题啊。 哦，即系会变咗，总之唔顺啦件事。 一个唔好听嘅 remix 啦，咁你又要执生啦嗰啲。 系 啊， 但可以点样救啊？去到嗰阵时候， 咁你要好快咁样做，将另外一只歌入落去嚟到填补咗佢咯。 嗯， 系啊，即系基本上要好快咁样做噶啦呢啲嘢。 系， 即系因为啲听众或者嗰、那个舞池上面嘅人咧，系会感觉到好不适、好唔舒服噶。你咁样错晒啲嘢或者炒晒，你要尽快咁将呢件事。即系抹咗佢啦， 系啊，因为真系佢系令到你成个场嘅气氛系顺唔顺畅，系靠你哋一个人咁滞噶，其实系 一个 DJ 好得意嘅，一个 DJ 咧，当你打得好嗰阵时咧，大家唔系好觉噶，咁啊饮嘢跳舞好开心，但系当你打得唔好嗰阵时咧，就全部人都会望住你， 时间过得好慢， 咁所以系即系要小心啲咯。我觉得有啲似咧做打鼓啊，鼓手都系咁啊，鼓手通常大家唔系好特别留意佢，但系佢打得错晒啲。必甩晒就大家都会觉得佢有问题， 或者佢有冇力去 drive 嗰个 flow 咧，其实真系好影响成个气氛。 系啊，绝对系 咁样样嘅。 Yeah.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个十八岁的男人涉嫌前日在港铁观塘站外面以利器袭击一个警员，警员颈部受伤，个男人当场被捕，他被暂控一项有意图而伤人罪，案件下午在东区裁判法院提堂。建造业总工会话，鉴于经济不景，工程量减少，建议工人下个月起有15个工种动身，是10年来首次，预料大约35万名工人受到影响。工会指出，今年1至8月建造业失业率平均是 5%， 比去年高，工人亦都面对开工不足以及是公司减薪和裁员问题。工会理事长王平批评反对派在立法会一直拉布，令到涉及超过700亿元的工程仍然未通过财委会拨款，有六成冇板会员反映每个月平均开工只是有10日，亦都有半数已经转行。工会呼吁立法会议员停止拉布，尽快通过工程拨款，并且希望政府能够加强工人职业技能培训，放宽楼宇更新大行动 2.0 的申请门槛，以及是推行政府和公营机构的全方位装修，增加业界就业机会。水务署回应有网上平台讨论香港食水水质怀疑出现问题，发言人强调，香港的食水经过严格处理程序，供应用户的食水水质完全符合香港食水标准，而恒常的食水水质监测数据亦都没有异常。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宣布中美达成首阶段贸易协议之后，外界预期特朗普和国家主席习近平下个月在智利举行的亚太经合会议期间将会签署协议。美国财经频道 CNBC 引述消息人士说，北京希望在两国领导人签署协议之前再举行一轮谈判，以确定协议的细节。副总理刘鹤月底之前将会再率团谈判，但未知道会谈会在华盛顿抑或是北京举行。有报道亦都指出，中国希望特朗普政府取消12月上调关税的计划。美国财长努钦早前说，中美仍然要解决一些字眼问题，如果到12月15号仍然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将会如期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又说两国今个星期会举行副部长通话，他和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就会在下个星期和刘鹤通电话。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是天晴，下午天气干燥，吹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天晴，日夜温差较大。现在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60%，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504点。跌了17点，总成交金额625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91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71点，跌11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29蚊，升了8毫；建设银行6.26，升了4仙；美团点评90.95，升了2.95；雅生活服务是21.35，跌了1.65；中国平安94.3，跌了3毫；盈富基金27.4，跌了5仙；友邦保险73.65，跌了1.5毫。新上市的德士佳是报11.3，宝龙地产是报5.37，跌了5.4；汇丰控股是59.95，没有起跌。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08.37，瑞士法郎0.999，澳元0.678，加元1.323，新西兰元0.629，人民币7.077，英镑对美元1.266，欧元对美元1.102。日经平均指数报22207点，升408点。港金现价报13960蚊，升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91.86美元。卖出1492.2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红磡漆咸道北的紧急电灯维修工作啱啱完成了。就是漆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芜湖街。 电灯紧急维修工作完成咗噶啦，慢线重开。不过揸车朋友经过时候咧，都系小心一啲。另外咧，较早时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 Mega Box 慢线嘅工程咧，都已经完成噶啦，行车线重开，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的慢线落湾仔比较多车些少，龙尾排到去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去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车多挤塞，龙尾接近创资中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依然都系比较多车噶，龙尾排到去接近上怡道。另外，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嗰段咧比较繁忙一啲。西贡方面，大网仔路近住大环来回方向都是车多，其中去北潭涌方向的车龙比较长，龙尾排到去木棉山路。最后呢，提一提大家直通车的班次方面，因为车务调动，今日稍后傍晚和晚上的广九直通车班次 C819 和 C818 是取消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 有快乐。 二台喐一喐 ，Everybody， are you ready？ 你有压力，我有压力啊！ 我知道，长期处于过大压力之下，身体、精神和社交健康都会受到影响的， 可能会令到你头痛、肌肉肿痛、免疫力下降、高血压、焦虑、脾气暴躁、难以集中精神、觉得无助等等的。 所以呢，我们个个都要学会减压啊！ 要实践健康的生活模式，维持充足睡眠、恒常运动、均衡饮食、避免烟酒。 有需要就找信任得过的朋友倾诉，得闲做一些身心松弛的练习，例如深呼吸。 如果觉得精神压力大到不能够应付，就要尽快找专业人士帮手了。 香港电台携手缔造健康香港。 去旅行想有旅游业赔偿基金的保障，出意外或者旅行社倒闭时不用 怕，那就要看真一点，认真一点，查真一点了。睇真啲帮衬嘅网站或者铺头系咪香港持牌旅行社，仲要认明收妥印花收据，查清楚收据上嘅印花征费要系外游费全数嘅0.15%， 再买份啱你嘅旅游保险， 咁就万无一失啦。 哎呀天，琴上个吊棚到开工啦！ 哇，你徒手爬上去呀？ 啲安全带又冇，救生绳又冇，唉，请好好保重。 棚架咧松松地，有冇揾人检查过噶？ 揾咗堪舆师傅睇，佢话冇事啊！ 哇，你冇揾过专业人士嚟检查棚架，都系嗰句啊，请好好保重。 咁不如留意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精安短剧》，嘉宾有佢。 棚架工作要谨慎，高处工作勿分神。我系邓思朗。 成日讲这个世界没话没了边个不得，其实在音乐的世界里面没了他们真是不得。 如果没有你，日子怎么过？ 骚动音乐，没了你不得。 三点半之后啊，骚动音乐继续冇咗你唔得，有我哋今日嘅嘉宾 Doctor DJ Jamie 同我哋介绍翻咧，即系同一时间系医生，但系同一时间亦都系一位夜场 DJ 嘅生活。头先咧就讲咗喺香港演出嘅一啲经历啦，咁有冇系邀请去外国参与一啲演出噶？ 都间唔少人邀请下嘅，去过下韩国啊，台湾啊，甚至有人都叫过，有个朋友就喺三藩市搞咗个 party 都有去玩过下咁啦。 O K， 钱就冇噶啦，不过开心啦。 咁有冇啲得意嘅场合或者经历咧？即系打碟，即系一段时间啊都。 通常都系啲人走埋嚟 request 咯，系啊，即系要 中 中 意噶。其实你哋其实 我好得意嘅，我就唔系好介意嘅， 系 吓、啊。但系通常到我唔介意嗰阵时候，其他啲人就会介意嘅，因为好多 DJ 都好介意噶嘛。 系、啊、 我听过个故事就系、是、好耐噶啦，九十年代头喎，应该系九一年到，喺一个香港一个都几 P 字头嘅一个好出名嘅场，一个我好好朋友打紧碟，佢就好坚持我要打我中意嘅嘢，你哋唔好嘈住我。跟住就有个人走埋去话，我一定要打呢，我要玩呢歌，因为仲拎埋只碟俾佢，我要打呢只咁样。跟住佢好嬲，觉得好烦。跟住佢就拎起只碟，佢话系啊，你要听你嘅歌嘛。跟住喺个膝头哥嗰度，砰咁样，成只掰断咗佢。即係呢個誇張到咁樣啦，不過我就唔會嘅。通常我試過我最初出嚟，因為我啱啱初出茅廬咁，你人哋打乜咁，你要俾佢咯。即係譬如話我初打嗰個場，咁啲人中意聽啲比較 pop 啲嘅，咁話哎呀，我想聽麥當娜啊，或者係 Kylie Minogue 啊咁樣，我都有咪幫你打咯。咁呢樣冇就咁啊，翻去 download 下次打俾你啦。咁我就通常比較都好似民主啲咁樣啦。咁但係整整下都覺得有啲煩嘅，就是、有一次咧，我就打一個擺喺度明學你話齋係 retro 即係懷舊式嘅 party， 講明㗎啦，就係八九十年代嘅歌㗎啦。咁我打啲就头先讲嗰啲歌手啦，咁我以为呢啲好正㗎啦，咁但係点知即今时今日嘅人唔係听呢啲㗎啦嘛，咁嗰啲人都系望住我眼眨眨咁啲小朋友，跟住走埋嚟，哎呀我好想听 Rihanna， 可唔可以播呢隻啊，跟住我冇喎，跟住你知今时今日好容易㗎啦，佢拎住部手机开咗个 Spotify 俾我呢隻啊，我已经整好咗㗎啦，你播啦。咁我话好啦，咁我唔紧要啦，我咪真係播囉。跟住一播，大家就见到场啲人就好开心啦。咁我就觉得哎呀 ,ok, 点解知个老板就走埋嚟话。咁我而家今日系 retro 㗎嘛，点解你要打呢隻啊，跟住闹咗我一大餐囉。 咁你揀 Rihanna 最旧嗰隻 umbrella 囉。 我都唔记得咗打唔知咩 love 嗰隻，我都唔记得咗嗰隻叫咩 love。唉，真系我就好勾啊！呢啲唔识，咁嗰次就有啲尴尬地界咯，系啊，但都几得意啊呢件事。 O K。你自己有冇心目中即係譬如剛才講可能比較 pop 啲嘅一啲嘅歌啦，但你自己因為喺快歌都有好多唔同種類㗎嘛，你可以係 trance 嘅，可以係 house 嘅，可以而家係 trap 嘅咁樣，你自己有冇最 favorite 係邊一類嘅嘢？哇，咁打呢啲就爽啦，我咁樣。 我咁樣講啦，我自細長大最鍾意聽嘅音樂就係 disco 囉，所以咪 disco doctor。咁所以我嗰個根源係 disco 嚟嘅，咁但係咧到第二浪咧就係八十年代尾九十年代頭有呢一個 house music 啦，你都知道嚇。咁我呢兩樣嘢係我最中意打嘅 嚇。 咁、但係 on top of that 我都會加啲其他元素嘅，譬如話你頭先講 techno 啊，或者一啲再勁啲啊、行啲嘅，我都會加落去嘅。咁我盡量都唔希望打啲太過。所謂 commercial 嘅歌啦，因為嗰啲其實好容易，而家你出去蘭桂坊好多場都已經提供到㗎啦，咁即係我哋都冇佢哋打得咁好 㗎， 係啦，咁所以我打返自己鍾意嘅嘢囉。 同埋如果佢本身已經有 Spotify 可能聽住嘅時候，其實佢再搵你打，其實你自己聽住都已經做到啦嘛。 都係嘅，但係你知而家啲人好得意嘅，而家啲人係出到去蒲係想聽返平時聽到啲歌嘅。我哋嗰個年代好得意嘅，我哋年代係 你听完嗰啲，如果 DJ 都系打翻嗰啲，咁我做咩要听你啫？我翻屋企啦，即系好似 Eric 都系咁谂，但系而家啲人有少少唔同嘅吓，可能佢中意嗰种一齐好开心， 升个 long 一齐升个 long 一齐举手，咁我都明白嘅，所以各有各玩啦。 嗱、今日因为咧，其实除咗有你之外咧，你打你太太上嚟嘅，咁当然我唔系叫佢访问佢，但系听讲你两个系咪个渊源系咪都系同？DJ 啊，打碟啊，系有啲关系噶。 都系噶，都系噶。咁话说嗰阵时，成三四年前咧，我啱啱因为2013年开始打翻碟，咁跟住就成日都好似好想话推广俾人听。我喂呢啲音乐好正噶，你唔听你嗰啲 EDM 啊，啲pop 嘢啦，垃圾嚟嘅，听我啲啦。即系咁同人哋讲呢啲嘢，即系不知天高地厚咁样啦。咁啊，跟住。我哋系咁宣傳喺 Facebook 度宣傳我哋啲 event， 其實我哋 event 得幾個人去嘅。咁跟住，咁 即係你自己租個 live house 咁樣樣。 係啊，即係其實嗰啲係啲細細中環啲細細間嘅 club 仔嘅。 哦 ，OK。 咁就可能佢個capacity 都係講緊幾十人咁樣。咁、我哋咪佢咪你咪玩咯。咁跟住就我哋就宣傳啦。跟住佢就見到啊，你係有碟打啊咩嚟㗎咁樣？即係佢完全唔識呢啲嘢嘅。咁就我話係啊係啊，快啲嚟啦！叫曬你啲 friend 嚟啦，好好玩㗎。咁跟住佢真係嚟咗咯跟住佢又好即係佢自己又好怕醜咁樣啦。咁跟住深烤就今日咁樣，大家就開始多啲接觸啦。因為其實我哋之前都認識得嘅、但係冇咩特別嘅事發生過嘅。咁之後就因為呢一件事就多咗出嚟去街呀、接觸咗。咁整整下就開始拍拖呀、結咗婚添啦。 OK， 你嗰陣時有冇導佢聽多啲呢啲歌 呀？而家有啦。嗰唔係已經導嚟到形容呀，係以洗腦嚟。系啊， 我想问佢有冇阻止你唔好再抌咁多钱落去啊？ 阻止唔到嘅呢啲， 最紧要咩啊？你揾到嘛？ 咁啊唔系，系揾啲揾啲头揾到头又使啊，所以都冇办法，即系又唔可以退休，系要做嘢啦。 系啊，咁你太太本身系中意系边类型嘅音乐噶？ 佢中意迪士尼咯，系。 哇， 最中意。 好有趣啊！呢件事呢、這个 contrast 好 contrast 好好嘅，系啊。 咁但系佢而家都会接触多啲，可能系即系 DJ 啊， 会。佢而家咧就会咁嘅，佢有时听听下啲碟咧，佢就会无端端话：咦，点解咧呢只歌同呢只歌之间停咗嘅，冇咗几秒声嘅？ 系， 因为佢听惯咗我哋嗰啲 mix 全部 mix 埋咧，成三四个钟不停咁样，系咁嘣嘣嘣嘣嘣。佢而家就唔惯咯，佢要啲歌全部 mix 埋咯，系啊，佢点解冇咗嘅咁样咯？即系佢唔惯正常咁听歌中间有个 break 咁样咯。 O、okay. K，、 啊、你有冇试过咗氹佢 mix 一首迪士尼主题曲啊？ 咁又未喎，真係唔好意思。 下次可以试下。 好啊，多谢你提点。 迪士尼主题曲咁好。 系咯系啦。 你哋两个有冇一首属于你哋两个嘅歌噶？ 有噶，不过嗰只唔系跳舞歌嚟嘅。 哦，嗰只系另一个，系介唔介意透露啊？我想问下。 都冇所谓啊，佢 Spend Out by 呢个 True 咯，已经好耐噶啦。 哦。哦 ，OK， 即系各位，如果系超过四十岁嘅，应该会记得噶。 或者有做过轻谈嘅主持人，都会识嗰啲。 佢做 乜？正喎、 因為你做輕談，一定要播呢啲 啊！係啊，真係好啊，呢啲最好啊！ 係哦，嗰首就係、是，但係有冇古仔嘅嗰首歌？呢首 點解係呢首？ 點解會係呢一首歌嘅、 都唔記得啦，可能聽到開心，跟住就鬧交，跟住就嗱，以後咧，如果鬧完交之後咧，或者鬧緊交嗰陣時咧，就播呢只歌咧，就或者攞啲歌出嚟，就唔好再鬧交啦，咁樣咯。 哦，幾好喎、 不過唔 work 咯，發覺。要买嘢先 work。 Funny how it seems, always in time, but never in line for dreams. Head over heels, went toe to toe. This is the sound of my soul. This is the sound. 你自己心目中有一个系你好喜爱嘅 DJ 噶，我想问系啊， 有啊， 偶像噶啦，喺你心目中系边一位咧？佢会系 其实呢个 DJ 都少打噶啦，系九十年代嗰阵时喺 New York 好红嘅一个 DJ 嚟， 系 佢都同过好多大明星做过 remix， 即系当年红嗰啲麦当娜啊、Whitney Houston 啊咁样嘅。佢个名叫 Junior， 全名叫 Junior Vasquez 嘅， 系 不过佢都年纪都好大噶啦，六十几岁。佢嘅打碟嘅手法啊，同埋佢揀歌啊，或者佢自己製作嗰啲歌係即係我自己覺得係最勁嘅咯。 但嗰個手法會係邊啲位置？即係嗱，因為可能聽緊就係、是都以為 DJ 就係企喺嗰個DJ booth 啦，跟然之後就有啲啊，即係捽下碟啊，然之後摁下，然之後搖下咁樣啦。咁嗰個手法會係邊啲嘅 detail 咧？你睇到？ 即係佢會將兩隻好大 contrast 或者佢對比好大嘅嘢，忽然間嗡一下咁樣，佢會。因为咧，我好多啲打电子音乐或者 house music 啊 techno 嘅 DJ 咧，系好中意咧 show off 佢哋将点样将两只歌 mix 得好好嘅。譬如话 mix 只歌成分钟都两只一齐行嘅，咁就觉得哇，我技术好高。但系佢系相反嘅，佢一只歌行下，可能一下一个 beat 之后，嘣一声就变咗另外一只慢歌咁样咯。即系我觉得嗰种手法真系好犀利咯，系啊系啊， 唔 odd 歌犀利， 唔 odd 嘅系啊系啊， 哇！ 即系佢又当年都好受欢迎咯，咁所以佢一打呢啲，大家会哇，即系觉得好震撼啊咁样咯。 系 ，OK， 咦？咁你应该系有冇去过睇佢演出？ 我去过好多次嘅，其实系啊，系啊，我好中意嘅当年。 你有冇中埋太太一齐去噶？ 嗰個年代 未識佢， 係啊，未識得佢。 因為佢八十年代咩講 啊？係佢係九十， 佢九 都係都係差唔多啦嚇。 O、okay, K， 但係你哋因為係近代啲， 係啊係啊係啊，一幾年 爭咗個十年咧。 讲手法嘅时候，你见到咧，医生其实佢手部都好多动作嘅，即系我好好奇，其实即系做医生嗰啲习惯啊，同埋打碟嘅时候咧，你觉得有冇啲互通嘅嘢噶？ 手方面都应该有少少，因为我本身做妇产科嘅，咁所以我要落手落脚。接生做手术，做手术啊，开刀生 B B 啊，或者做啲微创咁，都要求就系你手嘅敏感度咯吓。咁所以譬如话你掂落只黑胶度，你大力少少或者细力少少拖慢只歌，同埋加翻快少少去追 beat， 呢啲都系一啲比较细微啲嘅，可能都有啲关系。但我觉得最有关系咧 ，DJ 同埋医生咧就系、是。大家都系有啲咁多强迫性嘅性格嘅， 吓、 啊，即系我即系一揾咗只歌就一定要揾到底嘅，吓、啊，要揾晒咁多个版本嘅，吓、啊，一定要知道晒所有嘅嘢嘅，知道晒，即系而家今时今日好容易啦，上网全部乜都知道，但系都系咁不停咁煲呢啲嘢咯。咁你做医生都系要，即系对于个病啊，或者对于嗰件事要好清楚，你先可以解释到病人俾啲病人听咁样咯。吓、 啊， 我谂都有啲关系嘅，系啊， 有冇试过遇到啲病人咧喺夜场见过你噶？ 咁又未喎，調翻轉見咗個病人之後，佢知道我做呢啲嘢就有嚇，係啊，因為早排有某啲媒體做個訪問啊嘛，咁跟住有一個病人嚟到就話：咦，你係咪上過嗰個乜乜 TV 啊？我話遲啲先講啦，呢啲而家睇緊證，而家睇緊證，正經嘅。 我想問，其實你想唔想俾人認得㗎？ 我唔会主动去话俾人听呢样嘢，因为我由最初开始打碟嗰阵时，我就尽量想分开嘅，因为我始终明白 有啲人可能會有一個睇法嘅，對於呢件事，可能覺得你喺夜場度蒲啊，你會唔會係唔係咁好啊咁樣？所以我初都分得好開，但係整整下根本都好難嘅啦嚇。咁同埋發覺有某啲人，一來咧有啲人根本佢冇話俾我聽，佢知，可能佢知道都唔介意。二來知道嘅人俾我嘅反應都好正面嘅，咁所以我就冇乜點特別去將呢件事硬要分開唔認。咁但係就亦都唔會好主動咁去講咯，因為始終我覺得做 DJ 對我嚟講係一個興趣嚟嘅咯，唔係一個職業咯，咁所以我唔需要去大個主動咁去講呢樣嘢啦。 OK， 今日咧，阿 Jamie 咧，你都揀咗一首歌嘅，係啦，你介紹下呢一首歌係咩歌嚟嘅咧？ 嗱，呢首歌咧就其實是我的朋友的製作嚟嘅，咁點解我揀佢咧？因為幾個原因嘅，因為頭先阿 Eric 都講起，我係中意八十年代嘅中文嘢啦。 係啊， 咁呢個歌咧好有八十年代嘅一個感覺嘅。佢原曲咧其實係一隻意大利嘅 disco， 係講緊1983年左右嘅。佢原曲叫 Space Woman， 係啦。咁嗰、那個那個 artist 嗰個人叫做 Charlie 嘅，咁都當年都好紅嘅。咁佢個好電子嘅 beat， 好 space 即係好太空感嘅。咁、 okay. 佢基本上將呢隻歌重新玩過，但係咧就加咗廣東話嘅歌詞，揾咗個女仔唱廣東話。咁我呢個朋友佢係住喺香港嘅一個法國嘅 producer 同埋 DJ 嚟嘅，咁我好敬重佢，咁所以好想將呢隻歌介紹俾大家，就中文版嘅 Space Woman 係啦，係啦。但係香港其實過去呢十年度咧。多咗好多法國人喺香港嘅，而法國人咧，基本上將香港嘅我哋自己中意嗰一個地下嘅一個clubbing 或者蒲嘅文化咧，帶咗嚟香港，咁所以我都好多謝呢一班法國人嘅。 因為佢好得意，又會想揾翻寫廣東詞入去嘅。 因為其實佢哋雖然係外國人，佢哋住喺香港，但係佢哋唔會覺得自己有啲咩優越感，佢哋反而好想去接觸本地嘅文化。佢哋就係嗰一班咧，好中意聽八十年代中文歌嘅人嚟。佢哋好想成個問我嘅，有啲咩正中文歌啊 ，send 俾我啦咁樣嚇。咁所以佢哋係好有心嘅。 咁佢哋有冇特別中意邊個香港嘅八十年代嘅歌星咁樣嗰啲？ 大部分都會中意林子祥嘅，因為林子祥多快歌，係、 哦、 啊。咁、 okay. 其他啲我哋都會揾到邊啲啊？有啲正嘢都會俾佢嘅嚇，咁樣咯。有隻冇人識嘅，一隻叫韋爾山嘅《眼睛起革命》，呢隻就超正。呢隻歌要準備要俾人 remix， 因為太短，係啊，即係原曲啊， 係 原即係如果 remix 咗就好正嘅， 係因為一 remix 你可以去到六分幾、八分幾，係 啦 係 啦，可以 係 啦， 成個 flow 唔同曬， 係啦係啦，有多啲效果咁樣。 OK， 喂，咁嚟緊會唔會有 plan 緊喺邊度有你嘅演出啊？而家暫時。 都係喺香港嚟講，我都係會喺翻上環一間經常玩嘅 club 嗰度去打嘅嚇，係啦係啦，都係呢個啦嚇。咁之後就未知道點樣住係。 OK， 嗱，總之如果你對佢打碟啊嗰啲有興趣，你自己可以揾到佢噶啦。Jamie J A Y M E 係啦。喂，今日多謝曬 Jamie， 多謝曬 ，thank you。 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天晴，日夜温差较大。依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60%，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6,506点，跌十五点，总成交金额683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91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71点，跌114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8.8升咗6毫，建设银行6.26升咗4仙，美团点评90.7升咗2.7，中国平安94.45跌咗1.5，雅生活服务21.45跌咗1.55，友邦保险73.7跌咗1毫，盈富基金27.45冇起跌，新上市嘅呢个德士佳系报10.9。宝龙地产是5.4，跌了5.1。汇丰控股是59.95，没有起跌。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5，英镑9.934，瑞士法郎7.852，澳元5.309，加元5.933，新西兰元4.933，欧元8.6496。每百日元对港元7.24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236。日经平均指数报22,207点，升408点。港金现价报13,960蚊，升1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493.18美元，卖出1,493.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繼續提大家有關港鐵方面的消息，除了輕鐵和機場快線之外，所有港鐵路線的車站開放，不過列車服務就會提早在今晚10点結束。隧道方面，紅隧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行過海龍尾華潤大廈，西行過海龍尾波斯富街，堅拿道天橋過海和慢線落灣仔是擠塞的，龍尾去到管道出口。紅隧的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康莊道橋面。路面方面，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都是慢车的。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流，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方面，德士古道回旋处一带交通都是繁忙。最后，卫生署提提你，应该尽量利用假期多做运动，喐一喐，人都健康啲，精神都好啲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间公司话请我做雇员定自雇好呢？唔通择眼仔决定？ 系雇员定自雇要考虑好多因素，包括劳工权益，唔系雇主话晒事，应由双方协定。 签约前我要搞清楚身份同权益先。 雇主唔可以单方面将雇员转为自雇，雇员唔同意系有权拒绝噶。如果雇员得唔到法定应有权益，可以打劳工处投诉热线2815-220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第一次佢仲有好多。 入行30几年，蔡一杰仍然有好多新尝试嘅。嚟紧唔止系佢第一次单拖开 show 啦，呢首新歌仲系佢第一次朝早录音，而且去到北京录制弦乐嘅部分。 没有伴侣无需孤寂。 作曲系祝奈玛利亚，填词有林若玲，编曲何炳顺，监制何炳顺，加上蔡一杰自己。上榜暂时6个星期，停留喺中文歌曲龙虎榜殿军位置。蔡一杰独行派对。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just feel the music.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Oh, so long, your knock is headed your way. Da da da da da. Oh, just feel the music. Just feel that groove. Move to the music. 翻嚟下昼4:09，苏东音乐继续啊！先听到梁超峰最新排台作品《28天》。 第一天将要崩溃的你，就算怎劝亦可悭啖气。想要死，一下沉不住气，母亲会落魄，半生泪满披。第四日心已死，看出气，多痛恨世界从无道理。第八天好转了，两鬓来靠近拍双臂。心知道在凡尘，而美却又变刻回味。这一杯尝得到，失去亦也算一种福气。做人必须懂放下完美，同时也时时接纳自己。学跌一跤，总会产生悲，尝试放弃跟他做对比。人老来若觉苦苦不过自己，又要担心今世无运气，经历了各大小变残缘，人总要试尽百般滋味，也算合理。 预告一间嘅骚动音乐，我哋会连线去马来西亚。 在世上，我靠触摸心理赚到几倍，你多么豪气。一瞬间只要沉不住气，作到住唔了一生极痛悲。生与死仿似无常天气，当抉择永远全由自己。乐与悲不别离，云雾里任意飞。做人必须懂放下完美，同时也时时接纳自己。跌一跤总会产生悲，尝试放弃跟他作对比。人老来若觉苦苦不过没自己，又要担心今世无运气。不用怕每日记紧争一口气，挫败当作试炼那用逃避，演好这出戏。放任竭力去敞开每个心扉，哪怕难胜大气，自建立新天地，放纵去做你。做人必须懂放下完美，同时也时时接纳自己。学跌一跤总会产生悲，尝试放弃跟他作对比。人老来若觉苦苦不过没自己，别靠天中可以成大器。失落到过28天终止伤悲，重新振作又见好天气，再放任飞。何时学会心透彻明媚，回到起点向天空再飞，能创造传奇。 曲词主唱都有梁超峰，最新派台作品歌曲名称叫做《28天》，讲的是一个自我疗愈的过程，可能不止28天，但是一定会好翻的。 骚动华语乐坛， 今天同我哋连线的地方是马来西亚。 连线，今日去马来西亚，欢迎 My Radio 嘅 DJ Jim。Hello， 你好啊。 Hello， 你好啊，我系 Jim 庄正毅啊。 系，我哋今日咧要讲即系林宥嘉嘅呢一首新歌啦，歌名叫做《少女》。我想问一下 Jim， 你自己有冇好少女嘅啲 moment 噶？ 有噶，其实佢发呢首歌之前，佢放咗一个片段嘅，咁我有去过去留言啦，我写我曾经都系个少女啊。 依家你都可以系咁样恋爱嘅时候， 因为系因为我觉得恋爱当下嘅男仔，其实好多时候都系好少女嘅，因为好多一啲你会觉得可能平时唔会做嘅嘢咧，为女仔去细心去筹备，会俾佢惊喜呢啲嘢，其实突然之间都会发生在你身上，所以好特别嘅一个 moment。譬如话，以前细嘅时候就冇乜钱啦，咁想完成就系999支玫瑰或者系咁多花束想送俾对方嘅，但系我用咗另一种方式，就系我拣咗三种唔同嘅花，但系系九朵拼喺一齐，就会用一啲比较创意嘅方式去呈现一啲同人唔一样嘅浪漫咯，应该咁讲咯。 咁追唔追到个女仔啊？ 追到。 你知唔知点解啊？主要系因为你靓仔啊，唔关你送咩事。 所以系唔关嗰个创意嘅事，系咪？ 系啊，好睇啊！你好睇做咩都得噶啦，就系呢个世界咁邪恶噶啦，真系。好啦， 让你唔好抹杀咗我 嘅努力系嘛。喂，俾你讲翻 呢首歌， 系 啊系啊，讲翻呢首歌 ，Yoga 佢今次推出呢首歌，我觉得系好 sweet 嘅一首歌。其实好多年前，我记得佢有一首歌叫 You You 或者 You， 嗰首歌我都觉得系好甜蜜嘅一首歌嚟嘅。但系呢个系攞正牌咧，系对佢嘅老婆表示爱意嘅。然后喺 MV 入边都揾到老婆一齐演出啦，所以我觉得系有一个好难得可以将自己私底下嘅同另一半之间一啲好甜蜜嘅生活搬上去银幕同大家分享嘅一件事嚟嘅。 这种笑容我没见过，你是不是在暗示什么？眼神这样算不算秋波？那是线索，还是告诉我千万别想太多？像颗糖好诱惑，甜到梦里有粉红小花朵，一朵一朵慢动作飘落，像杯酒太诱惑，琥珀色的暗了我，摇晃我，好想醉倒在你怀中。 即系我哋印象当中咧，即系明星啊、歌手啊，啲恋情啊，通常都系收收埋埋噶嘛，咁样。但系佢又好，即系我觉得好坦荡荡啦。即系你而家嚟香港咧，你见到啲街道咧系有佢同佢老婆，即系因为呢个 M V 其中一啲画面咧，就同一个珠宝品牌合作。 哇！ 系啦，好大一个即系广告嘅牌咧，即系喺条街度有得睇噶啦，咁样。同埋我都觉得另外一件事咧，就系佢同黄伟文嘅合作咁样啦。因为其实之前访问嘅时候都知道啊 ，Yoga 其实佢系好欣赏广东歌啦，好中意 Eason 啦，好中意 歪文啦。咁佢之前嗰首话语更坏， 话语更坏 系啦系啦，即系呢一首佢人生唯一嘅一首广东歌，咁都系同佢呢个两个单位合作嘅。咁于是乎佢今次同黄伟文夹粉填词。哇！我覺得即係好多人都話：哎呀，呢首歌真係最啱攞嚟告白啊！啲少女心爆發啊，咁樣。 係啊，係啊，係啊，完全同意啊！而且我覺得佢都將好多可能男仔男人心聲會用另一種方式去呈現啦，因為好多時候其實哎呀唔使係我一直保持咗一個好大男人嘅狀態嘅，其實你都係承認冇個時候咧，其實你心入邊都係一個少女，當你見到你中意嘅人嘅時候， 因為其實呢一首作品咧，即係頭先有講 MV 啦 ，MV 直情同自己老婆一齊拍啦，咁樣慳翻啲錢啦，因為揾女主角要錢噶嘛，揾自己老婆應該可以慳翻一筆啦。 而且佢仲好甜咧，佢又写话，其实个 M V 系佢合作过最靓女嘅一个女主角啊！ 哎呀，系 我有睇到呢一句啊，真系，所以冇办法 解明， 系啊，即系已经将呢个冧女啦或者氹女仔嗰个门槛咧提高咗好多噶啦，即系我哋其他男仔要加把劲啦，咁第一件事 系啊，我加油嘅。 第二件事啊，当然就系、是自己作曲啦，同黄伟文一齐填词嘅呢一首作品个完整度，我又觉得好高嘅咁样，同埋另外一件事我都期待嘅，就系其实我几想听佢唱 live 噶。 系啊，佢其实好快就会有演唱会啦。咁佢全新嘅 idol 演唱会，其实已经展开咗啦。之前喺高雄，咁大家可以睇到，因为佢自己都有讲，今次演唱会同之前会好大分别，系因为佢喺视觉上边俾大家好多新嘅冲击，然后歌曲嘅选择上边咧，都要比较接近佢入到比较深入边嘅嘢去呈现嘅。 OK， 我想问佢之后咪会去马来西亚定系点啊？ 我哋都期待緊，未收到进一步嘅消息。 无论多么坏，好心态，若早知最坏，想能更坏。凡事都很坏，然能愉快，才是信高几你。 其实我觉得呢一首歌咧，唔知点解，我觉得好啱喺马来西亚嗰天气下低唱嘅， 热带热带嘅感觉， 系啊，先有嗰种热情喺度，因为嗰首歌电音底咧，同埋即系你知道，林宥嘉都系一个即系比较冷静，即系你觉得佢系一个冷静状态嘅人嚟嘅，即系佢冇嗰种哇大癫大丧嗰种嘅感觉噶嘛，但系你觉得喺一个好热嘅地方啦，即系睇佢着少啲衫啦。呢首歌应该会再 sweet 啲嘅，我系觉得 应该会将佢心入边嗰个小孩攞个少女带出嚟啦。 系啦，所以其实我真系好中意呢首歌嘅作品，尤其是即系大家可以留意呢一首歌最尾嗰两句咧，佢话佢系想买一间屋，屋入边咧住咗两位少女，咁两位少女即系好多人有演绎啦，就系、是、除咗佢老婆之外，仲有佢个女啊。 maybe 讲翻佢自己都可能噶，所以我觉得成首歌有好多嘅一啲承诺。 佢 define 自己都系一个少女系嘛？ 系啊系啊，所以我觉得成首歌系好多承诺啦，对另一半嘅呵护啦。所以如果有机会嘅话，记得唱下俾你另一半听。 你会唔会唱俾另一半听啊 ，Jim？ 我会尽力去学下嘅，因为我都好中意佢啲歌。 好啦，今日多谢晒 Jim 啦，我哋一起分享咧，就系有呢一首我觉得近期啦，即系充满咗粉红色甜蜜感觉嘅林宥嘉嘅作品《少女》。多谢晒 Jim， 我哋下次再见。 唔使客气 ，Thank you， 我系少女阿 Jim 啊。 我想要买一间房子，可能不需要车子。Downtown me 期一百岁还是少女，有没有勇气从今后让我叫你，自己不与勇气同行，再也不是空洞的秋雨，买一间房子，里面住两个少女。 林宥嘉，少女啊！听完啲粉红色啊，讲一心一意、一生一世嘅故事之后，我哋听翻啲现实啲嘅爱情故事。歌曲名称叫做《花心》。俾到人啲希望嘅，所以有啲歌咧系好甜蜜，俾你一个盼望啦。但系有啲歌咧系讲个事情嘅真相俾你听嘅，所以拣嚟有泳儿呢一首歌，歌名叫做《花心》。 沿着我的一个肉身，可决定抱动你当一位好人。藏着我的千个内心，可接受有心的炫耀我秘密。要亲很多人，要跟很多神，就算学专心的他专注地做人，记载我一时能明亮地伴你一生，一时能胡乱地过分，妄想很真实，压抑很不幸，愿意做花心之中飞落的灵魂，期待我什么亦觉得期望也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日前辞任大律师工会副主席的资深大律师蔡维邦在报章撰文，指示威者无论有几宏大的目标，都不应该对市民以及财产作出激进的暴力行为。他批评社会上的权威人士和大律师工会都继续为示威者找借口。他又说，有很多年轻人视自己为烈士，表示已经有入狱的准备，但他以自己处理刑事案件的经验为例，认为刑事行为并不值得浪漫化，如果被定罪会面临冗长的刑期。蔡维邦认为，所有有理智的人都不会认为无止境的动荡能够换来真正的民主。他承认政府对事件处理不当，亦都有迹象显示警方运用过分武力，但是示威者猖獗的激进行为不能够以其他人所犯的错误而作为正常辩解的理由。新鸿基地产表示，在近月的社会事件入面，商场商户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旗下部分商场曾经全日暂停营业，新地决定宽减那些受影响商户当日的租金以及其他相关费用，期望能够舒缓商户的经营压力，共度时间。新地又呼吁政府主动为大小业主以及商户提供纾困措施，协助行业走出困境。消委会了解过九个网上购物平台的交易运作，全部都有提供货不对版的退货安排。不过测试显示，只是有不够一半能够成功退货或者是退款。消委会又发现网购平台退货期限差异大，由收取货品之后的7至90日不等。有三个平台不会为本港消费者安排寄回货品服务，可能需要由消费者支付运费。消委会建议消费者网购之前必须要细阅网页内容，厘清遇到的问题时可以怎样交涉。南北韩足球代表队今日在平壤的金日成体育场进行卡塔尔世界杯亚洲区外围赛 H 组的赛事。北韩实施传媒封锁，不批准南韩记者和观众到场观赛，亦都拒绝直播赛事，只是会在赛后提供录影片段。報道說，今日成體育場內的媒體中心可以使用互聯網，南韓隨隊人員可以在賽場和南韓方面聯絡以及傳送比賽照片。據了解，由於在平壤難以使用即時聊天工具，所以主要是使用電子郵件。比賽結束之後，南韓足球代表隊今日下午離開平壤，取道北京回去南韓。南韓人員表示，取得北韓提供的錄影片段无法随即播出，需要先进行技术确认。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气温介乎24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持续天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现在的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60%，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6503点，跌咗17点，总成交金额756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91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71点，跌114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8.8。升了6毫，百威亚太32元，跌了5仙，建设银行6.26元，升了4仙，美团点评90.75元，升了2.75元，中国平安94.4元，跌了2毫，友邦保险73.7元，跌了1毫，雅生活服务21.4元，跌了1.6元，盈富基金27.4元，跌了5仙。新上市的德士佳系报11元，汇丰控股59.95元，冇起跌。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08.41，瑞士法郎0.999，澳元0.677，加元1.323，新西兰元0.629，人民币7.076，英镑对美元1.267， 歐元對美元 1.103。日經平均指數報 22,207 點，升408點。港金現價報13,980元，升3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491.65美元，賣出1,492.12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先讲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现在是比较多车的，龙尾都是排到去管道中间。红隧的九龙入口三线过海的交通暂时大致正常。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黄泥涌峡道去司徒拔道回旋处方向龙尾排到去深水湾道，而大坑道上山去司徒拔道回旋处龙尾就排到玛利曼中学对开。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黄大仙中心那段比较多车一些，龙尾去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那段比较多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康庄道桥底。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享秋天干燥的季节，哪首歌可以润泽心灵呢？ 我会为你预备 Exposé 的 Seasons Change。这首歌呢，因为大部分的秋天呢我都是病住咁过的，所以大家在转天气的季节都要小心保重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五晚上八点到九点，恬淡情怀， 我是明明余建明。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穿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喝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些上 chp.gov.hk 看看。 威廉卡纳里斯是希特拉的大师级间谍，德国间谍机构阿勃维尔的局长。1939年卡纳里斯指使党卫队乔装成波兰人攻击德国电台发射塔，乘机入侵波兰，但亦有证据指出他暗中向英国提供情报拯救犹太人。是什么令卡纳里斯倒戈相向？是不是他有份策划刺杀希特拉的呢？希特拉的帮凶，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曾经痛过，恨自己未够资格爱你更多。My son。 之后嘅骚动音乐，介绍俾你嚟自今年嘅男新人，佢名字叫做林聪。好多人都会问一个创作人究竟佢创作嘅来源咧，嗰、那个灵感嘅来源嚟自乜嘢咧？好多人都会话可能系嚟自呢个悲痛啦，又或者系啲嘅感情。呢首歌咧就将两样嘢融合为一嘅，讲就系佢同佢爸爸妈妈之间嗰一种嘅关系。嚟自林聪有佢呢首新嘅派台作品《若只如初见》。至于跟住呢一个 project 咧，就系成张嘅专辑咧，都系讲一种嘅爱，就系呢位嘅歌手同佢相信嘅神，讲紧中间嗰一种嘅关系，佢系卫兰。 当日得我一个人，一直引领大众嘅灯，仿似神，一切全能，走上山自己一个求神，神与凡人都献上灵魂，世界已经太过黑暗，问我究竟咩原因？我信一切因你应允。我被辱骂，我被问话， 我是路过， 我被误会，怎可分清真假？当我气馁，当我放弃， 永是路过。 点算啦？点算啦？点算啦？点算啦？ 求你别要忏悔，但我已经失礼。求你救我放低。 一次心机，感觉系白费心机。表面做到好支持，大部分都口是心非。见高拜，见低踩，背后只努另一个人格。Man will live in different life， 同 你解释都唔会明白。呢度太多人分得太多层，几多努力都不被重视，每日諗緊方法，日夜挣扎，最后都系得个做事，挨生挨死，其实都系永无宁日，我只想放弃，生存好似系一种惩罚。 Oh Lord， 受伤了也可追，相信不畏惧。Oh Lord， 道上存在轻视，只靠我争取。Oh Lord， 手里沾那像不朽更永垂。Oh Lord， 你是原谅最大能。 除我以外，不可忘乎耶和华。除我以外，当记念这些以外。 讲紧我呢张嘅专辑咧，嚟自卫兰啊。最新嘅专辑名字叫做《In His Name》，入边揾嚟呢首 Side 嘅作品。featuring 嘅咧有 JB 啦、阿肥，加埋有冯汉明。作品嘅名称叫做《魔世的烦恼》。如果你都系相信呢一个宗教嘅话，呢、這个宗教有一个嘅自由嘅选择嘅。讲嘅就系一种嘅 free will， 人类可以自己喺度选择自己相信做啲乜嘢，同埋你嘅行为系啲乜嘢。跟住揾嚟呢一首嘅作品咧，同样都系讲紧呢一种嘅自主权嘅。揾嚟有 QVT 最新嘅派台 single， Even if I have my earpods， 作品名称叫做 Psycho。 It doesn't mean I'll pick up your calls. Don't interrupt my song. Don't try to hit me up without an online reservation.I don't hate you, but I hope you'd call and cancel our dinner plans. As much as you want me to meet your friends, it's too much for me to get out of bed. I'm in my head and I won't even try to pretend to be cool when I'm sad. When I say no, doesn't mean I'm psycho. Doesn't mean I'm alone. You're damn right I'm unavailable.When I say no, doesn't mean I'm psycho. Doesn't mean I'm alone. Don't take it personal. Back and forth and up and down a lot. Burnt out, strung out, nothing's off the clock. Work, grind, hustle. Till I finally have your attention, I'm living a mansion and in every honorableImagination. I'm just gonna sing about my situation. You may think I'm going off at a tangent, but I'm out here building influence. When I say no, doesn't mean I'm psycho. Doesn't mean I'm alone. You're damn right I'm unavailable. When I say no. 音乐，任由音乐骚动你，由你骚动音乐。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至五点 ，Eric 严琼骚动音乐。 下昼四点五十分嚟读阿琼嘅部分啦。先介你一首系讲恐惧嘅歌。 一啲关于你日常嘅恐惧，唔知道有冇讲中你嘅故事呢？ 他挤在人潮之间孤单，地铁外买了两个饭团，到了月底，奢侈连茶叶蛋也算。对未来不是毫无打算，但投资总是搭配小赚。想起女友快分手一年半，曾经两个人一盒饭也浪漫，记者紧紧搂着要抵挡风寒，携手打拼从无到有。气象飞马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嗰、那个名称叫做三十而律，经律嘅律，嗰、那个讲嘅系三十岁嘅恐惧。 打了电话问安，他有些感动，有些慌乱，他原谅了，他心情复杂的悲叛，释怀让贪心没了。说自己像林峰飞马啦啦啦啦啦啦啦。 首歌讲的是三十岁时候面对的日常的恐惧来的，例如长期凉眉啦，事业发展不够其他人好啦，或者是女朋友的爸爸不想她的女儿嫁给你。 他躺在租来的家凝望着月光，彼此将就的人背靠着背，无话可讲。 唉，觉得经过一啲时候之后咧，你会觉得呢啲恐惧好似都唔系咁得人惊嘅啫，系咪？有时生活当中嘅考验可能更加之凌厉。揀嚟有另外一首作品， 用三个字描述一下你现在的生活，想了很久，面对未来一切好吧。 带走了他最爱的，乘坐歌声，这才看懂满心的无力感是什么。他第一次感觉爱情 陈珊妮的作品，那个名称叫做成为一个厉害的普通人，生活的考验是继续的，但勇气都会继续陪我们向前行。 用三个字描述一下你现在的生活，可以商量很久，你从前在意别人怎么说， 他们喜欢的果酱，总有天我会打破那扇窗户的，反正从来不屑他们的大拇哥。总有天当我脱下纱布了，谁都别想，别想再卡住了。 我要成为 在沉睡 小王子， 在害怕曾经的勇气都是珍贵的，都是珍贵的。 哦，那个。